我喜欢看电影、听音乐、唱歌和跳舞。我喜欢看动作片，但最爱看是日本动画片。羽毛球、棒球、足球、排球，我都喜欢。你不说不喜欢排球吗？我只喜欢看，不喜欢玩。